미유맘시남민다하라클야나피라이니에르하르다바샬라디워따워가맨무시가리무시가리워라가리야호피리하라워두야클라스피라리바다피카소콜메다에체하라에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빈티야두사야두사샤일랄베스부사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上冰鸡呀都是呀都是生意来个不散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上不是呀路上舒服那是舒服爱在不由不顺你的国法你红还要滚还要滚那样吗呀妈还要滚哪还给不得那里还问呀妈呀妈滚那么地带你哪哎那来黑来的我的发誓哎来哎来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贫瘠也都撒也都撒谁来不撒不撒我来爱老为地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冰鸡呀都是呀都是谁来了不是不散我来爱老为地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撒我来爱他白夜寒舍的非你来了给了爱舍得了是爱了不由可不了那边呀地那一拉我还住在老汉林那白子里白色我老无力了阿拉黑他们的戏黑子白夜克拉尔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冰淇呀都色呀都色谁来了白色不色我来爱老为地我白了鸡我把爱家路色冰淇呀都色呀都色谁来了白色不色我来爱老为地我白了鸡我把爱家路色白色呀都色我把爱家路色还为了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色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色白色不色 一个路盘云到山

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你的树木风

我的河边落，就是我的家乡。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